冲动澎湃的诺言，曾发誓永不会变。你说爱就像海洋，宽阔的没有边界，可浪花般的时间冲淡了许多感觉。我们回不到从前，却被困在海里面。就算罗密欧朱丽叶活着，也会有彼此厌倦的一天，更何况是我们都已发现。我又不到你又不到我，直到现在停下来漂泊。我们之间不知从何时已经习惯沉默，我伤害着你伤害着我，直到美好都变成折磨。我们在想还是有灰暗，可是它不见了。冲动澎湃的诺言，曾发誓永不会变。你说爱就像海洋，宽阔的没有边界，可浪花般的时间冲淡了许多感觉。我们回不到从前，却被困在海里面。就算罗密欧朱丽叶活着，也会有彼此厌倦的一天，更何况是我们都已发现。我又不到你又不到我，直到现在停下来漂泊。我们之间不知从何时已经习惯沉默，我伤害着你伤害着我，直到美好都变成折磨。我们在想还是有灰暗，可是它不见了。 你忘 你忘，不舍得留在从前。 流泪 流泪，海水中不再有感觉。想和